无论每一场球，无论是团体还是单打，其实自己都有输局，所以这也是这种比赛带来这种紧张刺激感嘛。但其实比赛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很轻松的这种去拿下比赛，这也是我们在赛前要做的这样一种准备。我觉得最享受就是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团体赛取代双打以来，中国男乒已经实现了奥运的三连冠。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晋级之路比较顺利，并且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而最终战胜对手，延续了国乒在奥运男团项目的统治地位。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德国队，实现这一项目奥运四连冠。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发来贺电，贺电中说，北京选手马龙与队友团结合作，奋力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金。在此，特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乒乓球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首都人民永远支持你们。 东城区昨天发布实体书店四禁扶持政策，引导实体书店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最大限度实现实体书店在全区均衡布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发布会上，东城区提出2025年建成全国知名书香之城的发展目标，并发布东城区关于加快书香之城建设、引导支持实体书店四进的实施意见。这是全市首个实体书店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的专项扶持政策。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薛洪峰介绍，支持政策围绕实体书店出台了专项政务服务、人才交流培训、文化项目合作和专项经费支持四大类19项具体扶持政策， 出台书店空间的对接机制，建立实体书店发展联盟，同时呢提供金融帮扶，还将培植书香之城的直播基地。我们在实体书店申请注册上提出开辟四进绿色审批通道，那么实行呢我们四进服务专员的工作机制，搭建政企点对点的联络平台。 位于上八远东科技文化园的马自仁书店主营戏剧、电影、诗歌类读物，创始人李苏婉表示，四进政策对于他们这样打造书店家的实体书店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放开手脚去策划，然后去创意，然后去做更多的更丰富的文艺活动。 结合实施意见的发布，东城区同时发布引导支持实体书店四进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设立了一次性开办奖励、特色服务奖励等。东城区委宣传部部长赵海英介绍， 单项奖励额度最高是100万元，其中一次性的开办奖励侧重四进引导方向与书店的品质，那么连续运营一次性奖励呢，则侧重品牌的塑造与书店的发展。品质提升奖励呢，主要是侧重市级奖励的配套扶持与最北京书店的建设。特色服务奖励呢，我们主要还让它侧重创新活动组织与项目孵化。 记者还了解到，东城区正在建设的书香事业实体书店一条街项目即将亮相，该项目位于前门南小顺胡同，通过书店家的模式进一步催生体验型消费的发展。 据北京日报报道，过去两周，本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系列专题宣讲报告会在香山革命纪念馆连办4场。此次系列专题宣讲报告会至此收官。宣讲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听众们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专家的解读深化了自己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领会和把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系列专题宣讲报告会，由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举办，一共举办了7场，来自各区各系统的基层干部代表共10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发改委近日对牵头起草或实施的各类政策法规文件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工作。在本次清理工作中，共梳理评估了449个政策法规文件，废止了42项。其中包括关于阶段性调整本市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关于出入境证件收费标准的函等红头文件。